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取得成就，电力工业省超额 3.8% 完成了7月份计划，煤炭工业省比7月份生产计划增产了14万8千多吨煤炭，冶金工业省完成了钢铁、压延钢材、铁矿等各指标的7月份生产计划，各地铁路运输部门超额 10% 完成了7月份货运计划。机械工业省、开采工业省和电子工业省提前完成了国民经济7月份计划，轻工业省和食品日用品工业省分别超额 25% 和 22% 完成了7月份计划。水产省圆满完成了全省7月份捕鱼计划，卫生保健部门各生产单位也超额完成了7月份计划。此外，黎明大街建设者到7月31号为止完成了金日成综合大学第4号教学楼构架工程。